鼠疫瘟神终于在1948年被送走了，人民的生命得以挽留，解放军的后备力量得以保存，人心安定，生产发展，解放军实力大大增加，发动辽沈战役，全歼国民党中央军的历史时刻到来了。阎宝航为辽沈决战和东北全境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还给后来的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国家卫生部留下了一套防治鼠疫的办法。 继辽沈战役之后，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展开，从东北解放军进攻锦州到傅作义将军所部出城接受改编，在短短的142天内，解放军完成了三大战役的胜利，而阎宝航也迎来了新的历史使命。1949年5月，阎宝航奉命调进北京，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代表大会筹备会的工作，任筹备会副秘书长。新中国建立后，阎宝航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而他在隐蔽战线上的故事却再也很少有人提起。人们不会忘记那些在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枪林弹雨之下潜伏后继的英雄儿女，同样人们也不会忘记那些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他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写下了不朽的传奇。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酒足杯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5号楼200来。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晨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小星星，工作了10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各种类型的都喜欢。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投入。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飞屋环游》，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只有简单的配乐，没有对白，但是却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其实每个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而每个人也在用生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我已经年过30，现在我的故事